坐了的车站，快带我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Thank you.

全世界都在沉默，直到林树答应我要跟你在一起，每分每秒快乐的折磨。为什么我一个字都还没说，明明是该表达身后，二三四五六七，爱上你了对不起，满心烦恼烦你笑后，爱我别放过我，你等着我来 say I love you， 我确实很在乎，一定让你非常感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好久不见了，我是华仔刘德华，有想念我的歌声吗？ 只是一件，那是代表多想你一天，真善美的爱恋没有极限，也没有缺陷，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，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，很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，进地狱的平面，静静的想念，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，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，很久的

却短促，美满生活并没有继续，或注定结局我没有这福，欠你的督促，自由太孤独，无任尽你当我上心，给你一百分，难得有情人，谁明白世间一千亿个可能，当我找到一个好人，感到极荣幸于世上有人，无任尽你当我的上心，所以别离后走走那路程，情人若要找一千亿个可能，就算不知怎去追寻，一切结于不 我是周杰伦，嘘，耳朵靠过来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两点喽。 速度，高度， That was growing like a weed.